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平地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将于今天到本月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不仅保留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原芭蕾舞剧的故事，还将冰上舞蹈与原芭蕾舞剧的表演形式相结合，给观众带来崭新的视觉体验。备受瞩目的爱尔兰国宝级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将在10月底开启为期3个多月的中国巡演，这是大河之舞时隔3年之后再次回归中国的舞台。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本月即将开幕，来自英国的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科技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领人类走出精神困惑等问题带到了大家面前。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今天继续在大麦超剧场演出。这部音乐剧围绕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母亲展开，特殊的家庭故事影射的却是当今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许多家庭或许都能从中看到相同之处。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7月7日到10日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为期4天的音乐季包含4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演出活动，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缤纷经典之夜燃情北京。下月13日到11月28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次与观众们见面。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的世界级交响乐团与波利尼、朗朗、穆特等演奏名家将为大剧院的观众带来18场精彩演出。再来关注几场适合带孩子们一同观看的亲子演出。第7届春苗行动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演格林童话儿童音乐剧《布莱梅的音乐家》本周6日将在门头沟影剧院演出，为小朋友们带来一个勇敢逐梦的故事。本月17、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运用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丰富多样的木偶类型，结合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另一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参演剧目《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将于本月17日到19日与朋友们见面。世界著名婴儿剧大师、瑞士艺术家达利亚的婴儿全感官装置舞蹈空间《云上的孩子》将于本月16日到26日在天桥艺术中心“小不点大世界”亲子微剧场举办，为中国3到18个月的小宝宝们打造专属的艺术表演和活动空间。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在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10点气温升到了30.3摄氏度，午后气温可达32摄氏度以上，但空气湿度降低，闷热感觉减弱。午后呢，天气炎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其实每次一到直播间把这个大门一关上之后，你在里面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特别的会让人集中精力，集中注意力。 嗯，就特别有家的感觉。 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就是你把这个直播间的大门打开跟大门关上，其实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特别包括咱们在那个办公区的这个录音间一样。 哦，明白。 就是、你一关上之后，你整个就这个场只是属于你自己的，外面所有的干扰、所有的一切，立马全部消失了， 跟你无关。说明隔音好是一个家美好与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评判标准。 而且我觉得，就咱们工作而言，这也是你专业不专业的一个评判标准。 对对对，浩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有专业的人，就是我做人做得很专业，是吗？ 对，就是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 还行吧，有的地方确实会有一些比较计较的时候， 有些挑剔是对的， 是吧？ 嗯 嗯，你呢？ 我也还好。 你在哪些方面一般会比较挑剔或者比较在意呢？ 我还真的还好，就都就是都 很随和。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什么戏啊，什么戏的，我觉得我还挺那什么戏的啊，就说你那个什么怎么样，我说哦还好吧。就是这样的感觉，只要不出我的底线，其实还是蛮低的，或者说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没什么底线是吗？ 对，毫无下限。 这不能再聊了， 不能再聊了，真的是。嗯，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我是浩洋。 各位好，我是夏明。 今天我们刚才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介绍当中啊，提到了关键词， 这还真不是闲聊。 啊，不是闲， 我们一下就进入主题了。 是是是， 对， 我们前面是有设计的。 当然当然， 对，提到了今天要跟大家关注到的一个跟家有关的一个方面吧。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真的是， 嗯， 特别是比如说现在在很多比如小区里面住啊，如果说这个小区哎来了一户新人家，刚好是在你们楼上， 嗯， 人来了之后肯定要对于原来的这个房子进行一个翻修嘛， 拾到屋子嘛， 对，那可能就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某些时间。 嗯，哎，有时候周六日也干呢。 那周六日是不允许的嘛？ 对，老投诉啊。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让这个别人的装修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声音给你能够减， 不影响到你。 对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 对， 啊，介绍嘉宾 几乎不可能啊。 是啊，介绍嘉宾吧， 来吧。 今天的嘉宾啊，很久不见的好朋友啊，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欢迎艳红。 大家好，我设计师王艳红。 哎， 你说 到那个噪音问题啊，我说真的是没法解决，尤其是装修噪音问题。 装修后的噪音我们可以解决，装修过程的噪音可能我们真一时没法， 对，真没法弄。 当然呢，如果说咱们的邻居在他前期装修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后期，他也可以要可以去掉，避免一部分。 今天咱们聊一聊，就是怎么去避免这部分， 对， 对吧？ 就是您还没装修呢，但是您可能预估到了，现在这个房屋质量，因为也不一定是质量问题， 是 也可能是材料的问题，对吧？ 对对， 就是材料的问题，因为现在弄了好多那种中空砖嘛，它本身就 大环境建筑材料可能就会给造成一部分的这种体验感的这种隔音啊什么的不太好。 对对对，所以呢，因为正好呢也有好多朋友在发来问题， 是今天问题还挺多的。 对，说的还大家都反映的问题还都比较集中，都集中到了关于这个怎么去隔音的问题啊。 嗯嗯，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这是小海绵的问题。他说，问一下设计师啊，我们家住的是楼房，房子楼板呢可能吧比较薄啊，所以楼上有的时候的这个噪音啊，我呢就很受影响。后来我想着是在楼顶上做一个那个吊顶啊，弄厚点，这就能隔音了。 嗯， 结果呢，哎，感觉像是给楼上做了一喇叭，嘿啊，上面什么声听得更真了。 做了一个传音的音箱， 对，你就是这 说明他做吊顶的时候，他只打了龙骨，封了石膏板。打了龙骨，封了石膏板，中间是中空的情况下，他就做成了一个导音的扩音设备。他说明他少了一部东西，就是少了一个隔音棉在里面。 就是在中间要加一层棉， 在龙骨，就是原楼板、龙骨和石膏板之间要加隔音棉，这样呢才能避免你的一个导音效果和扩音效果。 哎，像这个是不是我不跟施工方说，他是不会主动去加的？ 这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其实我觉得你要跟设计方说，而不是跟施工方说。 就是我跟你说， 因为工人只知道你说我要求做吊顶，那 OK， 我吊龙骨，我把这个吊顶做成就得了。但你最终的，其实你吊这个吊顶，你可能最先要解决的是一个隔音效果和一个美观效果，这两双重，它只给你达到了一个 美观 可能。对，所以这个隔音呢，他就没有考虑到。因为你只有说我这是要求隔音的，那设计师就会在设计需求里头给你标注上施工材料加上隔音棉还是隔音毡，就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哎，那如果说我在吊顶的时候加您刚刚说这隔音棉，会不会就让本身这个房子它那个挑高没有原来那么高？它大概有多厚？ 它本身的这个隔音棉它是根据龙骨的厚度来走的，所以不会造成你这个空间浪费。因为本身咱们的龙骨也至少是在4公分以上，所以你就在这原有4公分之内加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听众当时发出来之后，我看到他这问题，我真的我笑了。就是我都能想象，就是原来是一个楼板对楼板嘛，就楼上有噪音，楼下听得很真切，然后做了一个吊顶 扩音喇叭， 还是圆的， 就特一看就跟个喇叭似的。然后这个本来想着挺好的，做一吊顶可能相对来说，哎，有点吸音呐、隔音可能会好一点，结果事与愿违。这种事儿我觉得如果不请教专业设计师根本想象不到。 其实它还有一点后期处理也可以，就是它原有的不是已经做成了吗？咱们要拆掉重做可能代价有点大，而且有点麻烦。那它可以在上面喷一层吸音的涂料，但是这个跟它在里面做隔音棉的效果不会有那么好，会稍微起掉一定的吸音效果，但对他们家吸音很大，对隔壁传过来的吸音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您刚说到这隔音涂料哈、 吸音 吸音涂料， 对， 就是我往墙上这么一喷， 对， 薄薄的一层， 对，就像咱们一般的，我不知道你们录音室啊，或者是一些咱们家庭的这种视听室啊，它经常会用到的，就是它防止回音啊，会吸掉一些杂音的这种材料。 这个这么神奇吗？就是我就因为我始终想象不到，因为没见过嘛。就喷一层涂料。它就能吸。 它其实就是把墙面的原本的光滑表面，不是会有反射音折射音嘛？它变成了一个吸进去，它是不光泽不光滑凹凸 的 面。对对对啊！而且这个颗粒不是硬的，它有点像棉絮的那种软软的那种的材质。像羊毛啊或者什么那种，我这形容也是有点那个，用语言形容不太出来， 得看一看。 对， 你说这个我还真没见过，因为我们对录音间会比较熟悉一些。 对对对对对， 我们录音间呢直接就是在外边，有的录音间直接在外边 就贴了那种海绵， 对， 那个海绵呢是有那种蜂窝状的，啊，它的声音打过去之后呢，它可能把它做了一个变相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吸音，这样的话让它的声音就是其他的杂音消除了，让我们录音的时候的指向性更准确一些，这可能是我们在专业的录音室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在家里边我做这个的相对的少，原来很早的时候，因为有一种装修方式很流行，就是软包嘛，就是直接它在里边，它也没有什么隔音的功效，就是好看，然后摸起来呢软 软 乎乎 的 、看起来特别有过去那种老式卡拉 OK 厅的那种感觉，啊，富丽堂皇说的就是它， 对， 就是那种软包，但同时呢好像它无意间也做了一种隔音， 因为它是把墙面加厚了，又加了一个密闭嘛， 对， 然后再就是咱们在做软包的时候经常用到海绵就有吸音的效果， 对， 所以这个它也起到了一个隔音板的效果， 哦， 但是做软包的时候经常里面是做一层隔音板的，只是你表面没有注意它， 看不到哈， 对，所以这个隔音板它就起到了隔音效果， 嗯， 这位那个听众如果当初在吊顶的时候他加一层钉那个隔音板，它也可以去掉龙骨，就不做那么厚的吊顶了， 明白， 可能就是2公分就能解决问题了， 哎，刚下面还说到这个卡拉 OK，现在不是经常你在大的商场能见到那个就是跟一个小玻璃房里边能唱卡拉 OK 吧， 对， 你们见过吧，都 见过， 哎，那个隔音也很好，哎， 是 哎，我其实也在想那个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隔音， 它是密闭的呀， 它密闭但是它只有玻璃啊，我感觉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因为你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里边的人在干嘛， 但实际玻璃的隔音会比其他材质要好， 哦，还要好， 对对，说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咱们在经常用这种空间的时候玻璃上会贴一种叫隔音膜 啊，还有隔音膜呢， 对，它也有吸音的作用，它又能隔太阳光，又可以隔声音，噪音，就是家里如果说你是面临马路的，只是窗户，那个你觉得会有噪音，你就加上一层，造价还低，效果也很好。 哎，你说的这个正好是我们第二位听众朋友巴西龟他的问题，他说我要请教一下设计师老师，现在有给那窗户贴的隔音膜，倍儿薄一层，这么薄就能隔音，真的假的？还有什么隔音的黑科技？他想问问现在有没有黑科技。另外就是你刚说那膜管不管用啊？说句实话，现在窗户隔音的真的挺厉害的。 嗯， 因为有做那种单层中空或者是三层中空等等等等很多啊。那个窗户呢，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楼盘或者是卖窗户的那些店里边看的时候，它有一个演示，外边它给你造的那个分贝啊，大概都能达到70-80分贝。关上窗户之后120，你根本听不到声音。就是他拿那个分贝仪去测，真的是相当厉害。但是我就说那玻璃我们可以认可，因为它中间有那个可能抽了真空了，它声音根本就不传导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倒靠谱，但同时它也得看它的密封条整个的那个窗户的质量，它包括它的最后安装的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如果你要没安好了那也没用啊，但是你说那膜就薄薄一层，那膜它什么原理， 有点黑科技，它其实是三层做成的，两边是一种就是像什么聚丙乙烯，反正我对这种化学材料还不是特别清楚，那种压缩膜，但它中间夹了一层的是吸音粒子，那个是对声音有消除作用， 就是在膜的中间还夹了一层吸音粒子， 它其实是那个材料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 效果，就真还是有用的， 有效果的， 是吗？你用过这东西 啊，这个我们有尝试过， 哦， 就是测试过，确实说贴上以后会起到一定的效果。然后还有就是说刚才这个听众提到的说黑科技，现在还有一种是开了窗户也能达到的隔音的， 开了窗户隔音， 这我觉得 靠纱窗吗？ 对呀，你说的非常 不屑， 真的是靠纱窗， 有隔音纱窗，而且它还防雾霾，这个是 纱窗防雾霾， 是啊，可以，就是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啊。 造价很贵吗？ 还可以，都是能接受的。 哎，那刚才说到那个隔音膜，比如说我在玻璃上贴，我是贴里边还是贴外边，还是两边都可以贴？ 建议贴里边，你因为它吸音在里面，要是对咱们家里头有用嘛，你贴外面吸了音，你家里你 好像有钱，里外都贴， 这不是为了 这个 隔音效果最大化吗？ 对吧， 土豪做法，这个是可以的。 哎，我因为我跟浩洋我们俩属于消费者，而且对于隔音纱窗这种东西我们还没消费到，所以我们还没有作为一个体验者能够有这些话语权能够评价它，你估计用的比较多， 嗯， 因为给你客户用啊什么的。 对，我有采访过我的用户，就是客户用过，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问一下他们的一个体验嘛。 嗯，真的有用吗？ 会有用的， 真的呀。 对，要一个是这种隔音纱窗，还有现在有一种隔音窗的做法， 嗯， 就是说它是把咱们正常的窗子不是一层吗？ 嗯， 就是做一道窗，它是就有点像做两道窗一样的，然后它经过一个曲线把这个空气和声音进来，它就会消除70%的噪音。 哎呦，就是那个窗户是圆弧的吗？还是 不是圆弧的？它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原先的推拉窗大家都知道，往外面想里面一层，但是它把两个推拉窗中间留了一定的空隙，这个空隙是可以透风透气的，然后那个灰尘啊什么噪音经过那个空间的时候过了房间里面，这不走了一个 S 型吗？进来以后这个声音和灰尘都降低了。 哎呦，这个必须得亲自见 所以 见识一下。 它其实不是说在材料上做的文章，而是在它的形制上做了一些文章。 它走了一个就是把声音走了一个转折，然后呢它又有一个降尘处理，也有降噪处理。所以这做这个窗的时候必须要窗子的宽度要大，就说你低于1.2米还是1.4米，这个数据我不是太记得太准确了，是不能做的。它必须要留说，比如说我要做3段窗子， 明白了。 然后就是说可能说我第一最左侧的那扇窗是外面突出的， 嗯， 然后呢中间那扇窗是外里头凹进来的， 嗯， 它要走进来这么一个循环， 明白了， 类似的这种。 所以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如果您到外边有人说，哎，我给您换纱窗吧，我这是隔音窗，您看起来说，您看啊，跟普通纱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就隔音，怎么怎么，我们有特殊的工艺，这估计是骗人的。 也未必， 也未 必。这行水太深了。 这个呢，其实真的就是这种体验，特别是咱们经常说，如果我需要这个，大多是都是在闹市区的住宅。 嗯， 那你安上了，马上就会有效果。你跟他签合同的时候，我安上没效果，我这个尾款不付，我可以怎么样来付款？ 哎， 都是可以的。 能别着急掏钱，是这意思吧？ 是，先体验啊。 好， 好的，稍事休息，进一条广告。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隔音的话题。 还真是啊，这个可能大家都非常的也关注啊，同时呢市面上关于隔音的这个东西也还蛮多的。 选择性比较大，大家容易晕。 对对对，今天呢咱们我觉得是分两个方向来聊，一方面呢是您可能没装过修， 对， 我们可能会说在装修之前您要考虑到一些隔音的措施会是怎么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已经装完了，但是呢在我住的过程中我慢慢的才发现有隔音的问题了，比如说一开始我楼上没住人，我旁边也没住人，哎呀，我都觉得好清静啊，我怎么买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房子， 是独栋。 一语道破。 对，等到楼上楼旁边全部住上人之后，你发现哎呦我的妈呀，说什么都能听得见，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有可能是这个还是说到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建筑材料啊，它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住的楼房密度越来越高啊，它的设计呢可能它原来可能会有通道啊，就比如风道啊等等做一个区隔，现在因为设计也不太一样了，所以它会把风道还有什么的它就单独的练到一个地方，所以呢可能每家每户挨得更近了，您可能对于这种安静环境的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啊。所以今天咱们继续吧，好吧，继续来聊刚刚咱们说了巴西龟的那个问题，说这个贴一膜啊，我就能够隔音了，这个看来还是有效果的。那这隔音膜大概都是怎么卖的？是按平米卖的吗？ 按这种就是吸音和隔热效果的价格不一样，几百块钱的都有。几十块钱我建议大家就别买了，那个肯定也就没啥效果了。 反正几百块钱一平米吗？ 对，一平米。 那也不便宜呢，是吧？ 嗯。 哎， 大概200-300块钱左右。 200-300块钱、嗯、贴一面窗户不得1000多了至少。是不是？ 但如果你要想我要有一个良好睡眠，它还是值得花的。 嗯，也对。 嗯。但要真有用，那我觉得贴 对真有用还是可以。 这个 太便宜就算了。 是这个，比如说我贴上它能保多少年呢？还是说，比如我一月一换，还是一季度一换 啊？但是多少年我还真没有深研究过，因为它也是一个新型材料。嗯， 明白。 至少保几年吧，这个你就得跟厂家来商量它的保修期、保质期了。 是，你要说跟那个隐形眼镜一样，那这个月抛，那我估计受不了。但你说要跟那个车膜一样，就是车那个车窗贴的那膜，嗯、那 应该是 那样的，我觉得 还是比较像的， 还是能接受的。 嗯。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隔音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您对隔音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有什么样的诉求哈，也欢迎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说是下了直播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那就是住在876啊，住在是汉字，876是数字，住在876，您找到了之后留言，我们也可以跟您互动。 嗯， 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想见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2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香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看上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可就40个名额哦，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晚上两三点钟，你得追根溯源跑到人门口才能确定是不是这家敲的 啊。 后来呢，真有一老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 啊， 两个人就晚上不睡，就在那儿挨家挨户的盯，最后盯着哦，就是他们家了 啊。 一开始也不承认，后来呢才承认了。承认之后，我们就沟通协调呗 啊。 还好啊，人家也是非常有礼貌的。 对，他也困得不行了，估计是 没，人家搬走了。啊迫于我们的压力，人家搬走了 啊， 最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但是留给我们啊，就是神经衰弱。 是， 上面就我们楼上啊，感觉随便掉点什么东西，比如人家走着拖鞋，其实挺穿上拖鞋走啊， 掉根针， 其实挺轻的， 嗯、 但是我们都听得真真的， 是吧？那就是神经衰弱，可能有 就是神经衰弱。后来呢、嗯，我们也搬出去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好像不错了 啊、 嗯。 回到家里之后，你会感觉这些声音其实还在，但 没有那么 不会去在意了，你不会干扰到你。 是是是， 这还是跟精神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真就是说，你说另外一个人他没感觉，那可能也真就是心比较大。 哎，是是是，属于身体比较好， 嗯， 对吧？来吧，咱们继续看一下，因为今天问题比较多啊， 是 咱们赶紧问一下听众自然而然的问题。他说，请教一下设计师，家里边选择了一个叫加厚雪尼尔的面料， 嗯， 做窗帘。啊，隔音效果吧，确实有，但是吧，北京风大灰大，这个窗帘呢本身就很沉，时间久了感觉就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啊，又脏又沉的，啊，还有包浆啊，这种窗帘一般应该怎么清洗呢？还有有没有没这么沉，但是也能隔音的窗帘材料呢？ 嗯，其实这个确实隔音挺好的， 嗯， 它吸尘效果也是很好的， 真好。 对，但是就像这位听众说的，它就是不好清理嘛， 嗯、 因为它单幅下来的话，咱在家里头塞洗衣机里肯定是不成的 啊，肯定装不下。 对，你要经常说送干洗呢，又不太现实。但我介绍它一种就比较简单的一种清洗方式，就是家里都会有蒸汽熨斗，用蒸汽熨斗。喷一下，这高温杀了菌，然后你再拿吸尘器吸一下啊，就两种这种工具，你每隔一星期互相替换的用一下、 嗯、 啊，这个叫就这个包浆啊，这个化菌啊，可能都会要有所改善 啊，都不用摘下来，直接挂在那儿，给它用那个蒸汽的那个。 对， 熨斗啊， 就是当你发现这一阵可能说我夏天经常开窗的时候，它这个吸尘效果太好，怎么办呢？我就用吸尘器解决一下。 对， 啊、嗯，当咱们不怎么开窗，灰尘不是太厉害，但是你觉得会有细菌在上面的时候，就用蒸汽熨斗高温杀一下菌。 嗯， 这个效果不光是对窗帘，对家里的布艺沙发啊这些不容易拆洗的东西都是很好用的。 嗯，那是说到窗帘的厚与薄了，是不是只有厚窗帘才有隔音的功效，薄的就不行呢？ 它是跟那个窗帘的密度。有关系的，但是当你密度太大的情况下，它还会隔一下子，就是可能说对风也是隔绝了，下那 叫 所以你也不可能说我买一个这种密不透风的这个窗帘在那儿吧，很薄了，但是你可能就是用起来体验感不会太好。 嗯嗯，好，我光知道啊，就是像那个隔光的， 嗯 啊，我知道 遮光的是吧？ 有那种特别薄的窗帘、 嗯， 但同时它的隔光效果特别好， 对， 非常轻， 它就是密实度嘛，它不透， 对， 对 它不透， 它的每一针的要比别的，可能别的就是针织材料在150针到200针， 嗯， 它可能要达到600针， 嗯 啊，但、哦、我看它有的做那种就是遮光的窗帘，跟咱们平常用的那种太阳伞那个内里是一样的， 那是很早的了，那种。哦，太阳晒时间长，它会散发一种有害气体。 哦，会有化学反应、啊。 对对、 哦， 那种大家尽量避免在家中使用。 嗯、 是，现在就是靠，比如说织的很密的那样的一种。 对， 布艺材料 对，很少加化学反应的东西。其实大家现在去买遮光窗帘的时候，尽量去找那看不出来它像遮光帘的遮光布帘来买。 对， 这个看不出来像，那就不知道它遮不遮呀。 你拿个手电筒照一下呀， 啊、哦， 它有透光率， 就是那种强光的防狼手电筒，啪一照，什么都看不见。 可以可以，原来是特早的时候啊，他说你要遮光效果好是吗？我再给你加一层帘，叫遮光帘。 嗯， 它是缝在那个你的窗帘 对那 片 嘛，嗯， 对。它那个呢，就像艳红说的，它就跟咱们那伞似的，它包括像有些汽车到了夏天的时候、 嗯、 放在前挡玻璃上面的，放一个那个，它是跟那个有点类似。 嗯， 但是后来确实是说环保性不是特别好，因为它还是要受到阳光的不断直晒， 嗯， 所以它可能会挥发出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东西。 它就会有蒸发，有 对 对，有飘散。 现在做的特棒了，就是你去到那儿之后，你说这帘儿。 遮光。你拿手电筒试，人家那儿都自备啊，倍儿亮的，自备。你照照，一照，一点光都透不过来，非常好，而且很轻， 大多数都能达到90%。 哎呦，那确实相当不错， 但是贵， 有多贵？一瓶大概， 反正就是一扇窗户坐下来可能得3000块钱吧。 一扇多大一扇窗户啊？ 不算太大，绝对不是落地窗那种的，标准的那种窗户 啊，标准的就是 两个开门的。 3000吧， 3000左右吧。我说的是花型也比较好看的，色彩也比较艳丽的， 就中高配呗。 哎，布料基本上算是比较高了，比较高了。 其实现在3000一面墙的窗帘不算贵了 啊，不算高，你看。 这收入水平都是 无话可说啊。 把窗户糊上吧，估计都要不到3000。 可能我进去，人家给我推荐的就是最贵的，你也就这样 啊。 对， 明白了， 3000都不算高了。 这算是正常水平啊。 好吧，咱不聊这么多了。 行， 今晚上别吃面了，来喝点汤得了。 不吃饭了。 挑下一问题吗？ 来呗。 听众小胖妞的问题说，请问设计师啊，家里要装修，然后我们家人呢听说了一个什么可以在铺木地板的时候在龙骨下面铺上的一个隔音棉，说是特别好，但是我查了一下说好像挺贵的，而且这个一般也是不让自己家的声音传到外面吧，对于隔音什么我们其实受不到什么优惠啊，所以不知道该不该铺，求解答。 它这个隔音垫呢，就有点，它是不是隔音棉，是一种静音垫，就是让你地板上面的声音不导到楼下去，但楼下的声音同样也不会导到你楼上来，所以对自己家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楼下经常会放个音乐啊，可能家里有孩子经常吵吵闹闹啊，你加上以后还是有效果的。而且如果每一家在地板下都加了这个，那是不是你们家也就受益了呢？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在经济允许情况下还是可以加的。 其实加点好。真的真的。包括有的时候因为正好我们也牵出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他说一句他说了，他说想问问设计师，除了装修家里边可以买一些什么吸音的东西，说听说羊毛不错，是真的吗？谢谢。现在有些就是小区里边他会贴出一个公益公告。这个公告呢，就是比如说建议您家有孩子的情况下，又在家里边玩一些滑板车的情况下，建议您在家里边铺一块大的地毯。其实地毯就是一块特别好的吸音的东西。 但你铺了地毯怎么玩滑板车呀？ 那就不，就是现在有那种特别 硬的 短毛，其实还好 啊， 还好。就是它，你别买那么长的那种长毛，买特别短的。 我买的都是跟那个草一样高的那种。 对，你们家有狗吗？可以躲猫猫。就是买那种特别短的，它其实滑起来还好。 费腿。 这时候你就不要考虑孩子了。尽量的就是，因为你想，你要楼上住了一个天天， 是我的意思是带出去玩不行吗？ 那也可以。 是啊。 但是万一下个雨、下个雪、下个冰雹的， 可以滑开滑板车。其实这个你就是，如果孩子经常玩滑板车，就不建议用地毯了。你可以，对呀、啊，有一种孩子的那种塑胶地垫啊。 哦，对对对对对。 还经常你可以比较便于清理。 没孩子不知道啊。 好吧，那你们家的狗狗也是喜欢地毯的是吧？ 没有，特喜欢。 在上面蹭 人家自备肉垫，人家那个还是很静音的。 对，然后呢，这个呢，地毯就是说一些块毯，比如孩子爱玩个玩具啊，什么积木啊，这种掉到地上，就别说邻居烦，可能您自己也会听得乒乒乓乓的，也会有点烦躁。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都为别人考虑一下。 对， 哎，有这块我还是建议这位邻居坐上它。 坐上吧，挺好的。 坐上之后 省得楼下老上你家敲门了。 是。最后这一句这个问题哈、啊、就是刚才问除了羊毛还有什么吸音的小物件，比如说小摆件啊、或者说什么，有吗？有这样的东西吗？ 像我刚才提到的，有那种像那个儿童毯。就是 就地还是地毯哈、 它是那种像地垫瑜伽垫似的材质、那是可刷的，那个其实在家里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